指战员到场之后呢，随即分为了多组，使用链锯将道路中间的树木进行分割转移。待森林消防、园林绿化等部门到场之后，多部门协同配合。经过6个多小时，今天早间的5点多，成功将倒伏树木清理现场，恢复了道路的交通。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市卫健委介绍，8月16号的0点到24点，北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为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北京公交集团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市民乘客地面公交出行安全。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按照一车不落全面覆盖的标准，常规线路公交车坚持每趟消毒一次，中高风险地区域和跨省公交线路、定制公交和途经火车站、机场、医院等周边重点区域线路坚持加密消毒频次。此外，车辆行驶中保持通风，至少要保持开启2扇车窗，空调温度服从通风和防疫安全的要求。 另据公交集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车队通过调度系统查看客流情况，根据客流走势制定行车计划。调度员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查看每辆车满载的情况，如果中途站发现乘客过多，站台人员会疏导乘客等候下一辆车。公交集团提示广大乘客，在乘车出行的时候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做好自身的防护。 银联国际今天宣布，在外交部指导下，云闪付正式接入国际版防疫健康码，自国外搭乘航班回国的旅客可亮码过关，从其他国家入境的港澳居民也可在港澳版云闪付享受这一服务。 目前中外籍乘客从国外搭乘航班来华都必须查验防疫健康码方可通行。为了优化旅客体验，银联国际依托云闪付的产品优势，扩大了防疫健康码的申领渠道。有回国计划的留学生、华侨华人获得核酸检测以及相关的检测阴性证明之后，可以在云闪付跳转到防疫健康码国际版，上传相关材料之后申领健康码。港澳版的云闪付也支持这一服务。 疫情发生以来，云闪付陆续上线上海、浙江、江苏、湖南、辽宁等地的30项健康码相关服务，累计覆盖全国2400多个城市。随着澳门对内地开放自由行，云闪付也快速上线澳门健康码服务，支持内地及澳门居民申请，用于本地生活及通关时的健康检查。 下一步，银联国际将开通中国领事 APP 的银联在线支付服务，支持身在境外的中国公民便捷地支付护照、旅行证等证件的办理费用。 记者今天从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月16号0时至24时，郑州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3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以上病例均按要求实施集中隔离或治疗医学观察。 截至8月16号的24点，郑州市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采样1194.37万人，检测了1188.96万人，检出异常结果1例，经流行病学调查和专家组研判为境外输入病例预后复阳。排查出的128名密接及密接的密接人员已经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其居住及主要的活动场所已经进行了终末消毒，同单元的居民已经实施了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经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调整如下。自2021年8月17号9时起，将琼阳市4个区域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地区29个，中风险地区93个。 再来关注湖南。据湖南省卫健委介绍，在8月16号的0点到24点，湖南省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0例。目前，除湖南张家界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11个之外，其他均为低风险地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凤凰古城核心景点等已经恢复开放。 据介绍，湖南省对已恢复对外开放的部分景点，严格采取限流、错峰、预约的方式安排游客入园。日接待量将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到75%，部分景区对营业时间和相关服务进行了调整。 长沙博物馆则只接受个人参观，每日限流2000人。 再把目光转向江苏扬州，记者在江苏扬州采访了解到，这一轮的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呈现出新的变化，传递出积极信号，整体数据下降，病例来源结构变化，凸显防控成效。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张金红表示，7月28号以来，扬州市开展了多轮大规模核酸检测。从确诊病例来源来看，第七轮21例确诊病例全部在管控人群当中发现，发热门诊和一般人群当中没有发现病例。张金红说，新发病例基本都集中到了管控人群当中，说明病毒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 连日来，江苏省共调派3425人支援扬州核酸采样和检测，调度10台移动方舱，建立气膜核酸检测实验室，满足一天一轮的核酸检测需求。同时，扬州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户籍信息、疫情防控大数据信息和小区物业掌控的住户信息，动员社区工作人员等挨家挨户上门核查，摸清辖区内核酸检测情况，集中救护车、大巴车，确保阳性病例见阳就转，密接、次密接人员当日判定、当日转运、当日隔离。 在昨天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开展的新一轮核酸筛查当中，共筛查出阳性病例3例，其中2例来自隔离人员，1例来自封控小区筛查。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表示，扬州正在进一步的抢时间、清底数、堵漏洞、强基础，从严、从紧、从快，把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到弱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市昨天傍晚开始遭遇了短时强降水，并且伴有6到7级的短时大风。北京市气象台相继发布了大风蓝色和暴雨蓝色双重预警。截止到昨天晚间的1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7.5毫米，全市最大和城区最大降水量均在石景山雕塑园，为91.7毫米。 预计本周五之前，北京市仍处于偏南暖湿气流控制下，多降雨过程。明天下午到夜间，周四白天仍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您出行随身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 再来关注残奥会方面的消息。第16届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任团长，理事长周长奎任执行团长，副理事长王梅梅任副团长。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教练员、工作人员、竞赛辅助人员186人。 此次参赛的运动员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包括汉族、蒙古族、苗族等8个民族。运动员平均年龄27.5岁，年龄最大的是56岁的乒乓球运动员赵平，年龄最小的是16岁的游泳运动员蒋玉燕。运动员全都是业余选手，职业有工人、农民、学生、公务员、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 代表团将参加射箭、田径、羽毛球、皮划艇等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其中4个集体项目全项目参赛，羽毛球、跆拳道作为第一次进入夏季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实现了组队参赛。 据了解，东京残奥会共设22个大项、539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约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名运动员参赛。此次为我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 另外，今天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动员大会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劲清的报道。 动员会上，代表团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气势昂扬，并集体起立高唱国歌。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发言，表达了全团将士奋勇争先、夺取胜利、为国争光的信心和决心。代表团田径竞速轮椅教练黄鹏告诉记者，5年的等待虽然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士气高涨。 我们这次参加的运动员一共有12名运动员，只有2名运动员是参加过上届的残奥会，他们的经验会更丰富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有活力，竞技状态都非常好。 这次出征是乒乓球运动员毛经典第3次参加残奥会。

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进行认购。债券的面值为100元，起投金额100元。投资者认购的债券数量为100元面值的整数倍即可。票面利率将在8月20号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公开决定。 北京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地方债柜台业务承办机构有12家，开办柜台业务的营业网点多达2866家。部分开办机构还开通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柜台债券服务业务，投资者可以足不出户，方便快捷完成交易。 再来关注医保方面的情况。北京市医保局日前发布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通知明确，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通知从8月11号起实施。 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有关精神，增强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互助共计性，提高个人账户资金使用效率，对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相关事项等进行了明确。 北京市昌平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天通苑分中心揭牌仪式近日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分中心将着力打造一个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天通苑文化类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一个天通苑公共文化服务学院，一个天通苑文化志愿者发展中心和一个天通苑公共文化专项基金，将探索回天地区文化服务助力社区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 自2019年回天地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示范区创建以来，昌平区不断搭建三级支持孵化体系，强化对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引领扶持，培育孵化，建成投用2000平方米的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立回天社会创新学院和共享服务中心，累计培育社会组织等机构132家，认定社会企业24家。在街道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1621家，主要分布在文体科教、社区服务、社区环境、志愿服务等方面，比示范区创建前增长了1344家。 近日，北京延庆区2021年乡村公路建设全面开工，将改造7条道路，大修41条道路，解决延庆部分乡村公路路面破损严重、道路安全隐患等问题，为群众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道路通行环境，同时为乡村振兴加速度。近年来，延庆区全面探索建立农村公路加发展模式，结合全域旅游、产业发展、美丽乡村示范点等专项规划，科学编制农村公路建设计划，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 去年十月，延庆区大庄科仙莲花山路改造完工后，首次开通了公交路线，这些使沿路村民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变为了现实，更带动了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的发展，旅游收入增加超过了30%。 首钢园金安桥区域连同一号、二号高炉区，是首钢工业遗址保留最完整的区域。记者日前了解到，首钢遗址公园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预计年底会完工亮相，将成为首钢园内集高端办公、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最新活力社区。 据了解，项目整体建成后将作为高端产业服务区，与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服贸会首钢园区共同构成首钢园区东部景观休闲和企业办公聚集区。招商方面，项目将聚焦新兴产业，吸引数字智能、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企业入驻。部分建筑单体已经出租给了相关企业，首钢园将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办公改造服务。 再来关注一条生态环境方面的消息。前几天，一只白鹈鹕翩然飞临北京昌平沙河水库，吸引了很多的观鸟爱好者。这只鹈鹕体格健壮，神态淡定，它全身的羽毛几乎都是粉白色，腋下的飞羽是黑色，拥有标志性的黄色大喉囊。这是北京第五次观测到白鹈鹕，上次发现它还要追溯到2014年的密云水库。 去年和前年，沙河水库曾有卷羽鹈鹕光顾，白鹈鹕还是第一次到访。北京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史阳说，这只白鹈鹕看起来精神不错，飞得很好。目前并非鸟类迁徙季，它来自何处，因何停留在沙河水库，暂时不得而知。

那现在呢，我们来了就是包括洗澡啊、洗头啊，包括那个剪指甲、翻身给他换的护理垫啊什么的，包括心灵慰藉嘛，就是他有时候特别烦躁，跟他聊聊天嘛的。 护工杨立凯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民营养老服务公司。区域经理李艳强说，6月份长护险正式实施后，客户需求激增。现在每位护工每天要服务2到3户，服务内容包括16项基础护理和11项专业护理。长护险是继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后的第6项社会保险，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本市2021年20项民心工程项目之一。按照规定，本市参加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同步参加长护险，大致惠及620多万人。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蔡若军说， 具体的待遇标准呢，我们入住养老院等接受这个在院内这种机构护理的呢，按照每人每天70元的标准，长护险报销70%，个人负担30%。在家接受居家护理的重度失能人员呢，按照每人每月2100元的标准，长护险呢报销是75%，个人负担呢25%。 蔡若军表示，目前长护险还属试点阶段，今后本市还将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金的筹集能力和保障需求，适时将参保对象扩大到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实现全覆盖。 昨天，天津市第一个通过 ETC 系统无感支付路侧停车场投入投用。天津市持续推动数字交通基础设施的城市更新行动，建设智慧停车场、智慧交通调度系统，赋能交通出行，服务城市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在天津高新华苑产业区的附近道路，每个停车位旁都竖有白色的立桩，当车辆驶入停车位后，立桩上的屏幕会显示车牌号并亮起红灯开始计时。停车系统与高速 ETC 系统共享对接，实现透明化计费、无感停取车。停车系统运营单位天津中环系统工程公司运营中心部长翁玉波说， 我们采用了智能 AI 技术，抓拍车辆的身份，上传到国资云平台，数据呢及时的和我们辆中心的 ETC 直接进行对接，即停即走，自动的扣费，还个短信息，可以实现无人值守，也解决了我原先在这个地区呢停车秩序不规范、道路通行环境拥堵这么一个现实状况。 华苑附近采用 ETC 系统的停车泊位共有1200个，这也是本市首批应用无感支付的路侧停车位。驾车来附近工作的市民张先生说， 我之前来这儿停车，每一次等他们的收费员过来给我们确认，也得需要2-3分钟。今天我发现进场和出场都没有过多环节，节省工作时效，因为在疫情期间减少了一个人员的一个接触。 据了解，目前无感停车的支付系统为默认 ETC 优先缴费，没有安装 ETC 的车辆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的方式缴费停车。近年来，本市也陆续在交通枢纽、医院、文旅商业综合体推广 ETC 智慧停车场的应用场景，提升区域行车效率。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今年的8月9号到20号，天津市第一次启动了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截止到昨天，托管服务的时间刚好过半。托管班的效果怎么样？同学们在学校里都会做些什么？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赵征、田小希的报道。 河西区上海道小学为同学们准备了音乐、书法、折纸、快板等形式多样的暑期课程，每天上下午各有1小时体育课。同学们说，在暑期托管班里学到了不少知识，还交到了很多朋友。 因为如果在家的话就是很无聊，我更喜欢来学校，交到了朋友，时间会更有条理些。 对于学校开设的暑期托管班，家长们也十分满意，不仅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窘境，还能让孩子在假期继续保持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有老人在身边，老大在4年级，老二在1年级，都参加了今年的暑期托管，管一顿中午饭，一天才30块钱，8点送到学校，5点从学校接走，和我上班时间基本也相吻合的。 按照本市双减工作要求，9月1号新学期开学后，中小学要适当延长课后服务时间，原则上不早于本市正常下班时间。上海道小学校长范维民表示，暑期托管服务为新学期即将开始的延长课后服务工作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我们开学之后啊，这个托管班我们估计得到6点左右吧。托管内容上，高年级他需要在学校里可以把作业就完成了，在老师辅导下，如果完成了，我们还要开展体育活动，也会考虑引进一些素质拓展课程的社会资源。 有些专业的老师进来帮助做一些这个素质拓展的活动。 来关注河北方面的消息，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河北省张家口市启动交房及交证试点工作，购房者交房时即可领到房产证。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一大早在张家口市主城区的一个楼盘售楼部，几十户购房者有序排队，按照程序经过领证确认签字，摄像留存数字影像后，不到三分钟一户业主就能拿到房产证， 就非常的高兴。同时呢，也想感谢一下咱们不动产的同志们，能把这个房本呢给我们送到小区。 领证速度如此之快，源于楼盘工作人员提前将所有土地规划、建设、竣工验收等资料准备齐全，提出预约。张家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供上门送证服务，仅一上午就发放70多本房产证。张家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王慧琼： 作为一个窗口，咱们本身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最前沿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是能让老百姓满意，能看到老百姓的笑脸，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 王慧琼介绍，张家口市不动产交易中心承诺办结实现，房产项目资料齐全，通过竣工验收后，个人办证当天可取，企业办证一周办结。 下一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通过这个试点工作，不断的优化流程，完善程序，再把这个交房及交证的工作在全市进行的更深入的推行，让这个交房及交证成为规范我市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举措之一。 日前，河北省药监局印发关于优化药店开设审批有关事宜的通知，进一步优化药店开设审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通知提出，严格落实鼓励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发展和促进药品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清理和规范审批标准，坚决取消药品零售企业距离设定和营业面积等限制，按照营业面积、设施、人员等与经营品种、规模相适应的原则办理药店开设审批。 自今年10月1号起，在河北全省范围内对申请开办只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实行告知承诺后，各地行政审批部门要动态调整办事指南，并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依法列出可量化操作、不含兜底条款的经营许可条件，明确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后果，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滴滴车主端 APP 上线试行了司机收入报告，在沈阳、长春、保定、秦皇岛、鞍山、淄博和安顺的滴滴司机可以率先体验透明账单，乘客支付金额和司机收入金额都一目了然。 此前，滴滴曾因订单中司机抽成信息不明确、部分订单抽成过高等问题而受到了一些司机的质疑。此次上线司机收入透明账单，也被视为对相应问题的反馈和改进。据了解，司机收入报告将逐步在更多城市上线。 在试行的城市当中，打开滴滴车主端 APP 中的我的流水页面，司机师傅可以一键查询司机收入报告。司机的收入包含了每单收入和每单奖励，由于奖励如果是有奖励的话，是在滞后12小时结算的，第二天才能到账，而且有些订单乘客没有及时支付，因此司机收入报告每日更新一次，在每天的中午12点后可以查询前一天所有订单的收入占比明细。由于每个司机的出车习惯、出车时间、接单时长各有不同，每位司机的收入占比也会有所差异。 科技部日前印发通知，开展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21年度项目申报。记者注意到，2021年度项目共启动21个研究任务，包括智能感知芯片、人机融合医疗会诊关键技术与应用、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流调研究等。 这一次启动的21个研究任务围绕4个技术方向，分别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支撑体系、人工智能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创新应用。每一项任务都明确了研究内容与考核指标。 通知明确，项目的组织实施应整合集成全国相关领域的优势创新团队，聚焦指南任务，强化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典型应用示范各项任务间的统筹衔接，集中力量联合攻关。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邮票发布仪式昨天在拉萨举行，这一纪念邮票将于8月19号，也就是后天正式发行。这次发行的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一枚，全套邮票面值1.20元。画面前景表现了当地群众载歌载舞、共同欢庆的场景，一旁藏民新居整洁美观，牛羊肥壮，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画面的远景表现了复兴号高原动车，并衬托以巍峨雪山等元素，描绘出一幅新时代西藏发展的美好画卷。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当地时间16号表示，美军撤出阿富汗是正确的决定。他同时承认阿局势恶化快于美方的预期。拜登当天从总统度假地戴维营返回白宫之后，就阿富汗局势发表讲话。他重申，美军已经在阿富汗完成了反恐任务，继续驻军不符合美方利益，并称美上届政府去年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撤军协议让他别无选择。 拜登承认近来阿局势恶化要快于美方预期，究其原因是阿领导人弃国而逃，阿富汗政府军不战而败。他说，过去一周局势变化证明结束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是正确的决定，美军不会参加一场阿富汗人都不愿意打的内战。 美国舆论、专家学者和一些共和党议员连日来抨击拜登政府的撤军政策。据美国媒体报道，数百名抗议者15号聚集在白宫外，其中有人挥舞“美国背叛了我们”的标语。 美国政府去年2月与塔利班签署协议，承诺今年5月前撤出阿富汗。拜登今年4月宣布驻阿美军5月1号开始撤离，9月11号前完全撤出。拜登7月又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号结束。 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与阿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塔利班日前宣称已经攻占全国34个省会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塔利班武装人员15号进入并控制了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尼同一天说他已经离开了阿富汗。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就阿富汗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后发表媒体声明，呼吁阿富汗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通过包容性谈判建立一个团结、包容、有代表性的新政府，并让妇女充分、平等、有意义地参与其中。 声明表示，阿富汗机构的延续性必须得以保持，阿富汗的国际义务必须予以遵守，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公民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表示，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并共同应对阿富汗局势可能带来的大批难民涌入欧洲的问题。 马克龙说，他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就阿富汗局势交换了意见，决定继续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他强调，阿富汗不应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这事关国际和平与稳定。 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日本新冠疫情持续蔓延，重症患者数量不断增加。政府昨天决定将茨城、立木、群马、静冈、京都、兵库和福冈共7个府县追加为疫情紧急状态地区，将从本月20号实施至9月12号。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东京都当天的新增确诊2962例，首都圈疫情依然严峻，没有被遏制的迹象。日本共同社评论表示，日益紧缺的医疗资源令人担忧。 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天视察了位于东京都品川区的王子酒店，这一酒店内设置的新冠疗养设施正在实施将两种抗体药物混合注射的抗体鸡尾酒疗法。菅义伟在视察后对记者们表示，政府会确保药品数量，正在全国设置诊疗点，无论如何也要防止重症患者增多。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7月19号特别批准了日本中外制药公司申请的抗体鸡尾酒疗法用于轻症患者。8月13号，政府又允许在宾馆等疗养设施内进行隔离治疗的患者也接受抗体鸡尾酒疗法的治疗。 16号，东京奥组委宣布，东京残奥会原则上将在无观众情况下举行，但少数比赛将允许学生入场观看。 东京都不少家长认为，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让没打过疫苗的孩子观看比赛太危险。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说，截至当天，以色列已经有超过百万人完成了第三剂新冠疫苗的接种。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在声明中表示，超过百万人完成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以色列卫生部长霍罗威兹当天表示，疫苗是对抗新冠疫情的最佳工具，以色列有足够的疫苗可供接种。他呼吁加快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以避免实施封城措施。 以色列在去年12月开始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迄今以色列930万人口当中，超过584万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超过541万人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接种。 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为防控新冠疫情采取的封城举措已进入第八周。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格拉迪斯今天说，悉尼今后几周新增确诊病例将持续增加，医疗系统承受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新州今天报告过去24小时新增452例本土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病例数为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三高。此外，今天在距离悉尼超过900公里的小镇布罗肯希尔新增一例确诊病例，引发了疫情在澳大利亚更广范围蔓延的担忧。 悉尼6月26号开始封城，经历数次延长，定于8月28号解封。按路透社说法，政府原计划在疫苗接种量增加和新增病例数减少情况下放松管控措施，但从最新的疫情数据来看，按时解封希望渺茫。 澳大利亚迄今仅有 26% 的人口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种。路透社报道说，6月11号以来，悉尼报告57例死亡病例，其中大多数病例没有接种疫苗。 新州以外地区疫情形势同样不容乐观，由于时隔一年再次出现本土确诊病例，首都堪培拉及周边地区从12号起进入了为期7天的封城。 再来关注一个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昨天说，就美国航天局选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登月的着陆器的决定，已经对联邦政府提起了诉讼，希望能够修正错误。 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蓝色起源公司13号就此向联邦索赔法院提起诉讼。今年4月，美国航天局选择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单独开发建造人类登陆系统，供美国宇航员2024年再次登陆月球使用，合同价值29亿美元。同样竞逐这一合同的蓝色起源落败。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二集，丰台大瓦窑村，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里诞生。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上世纪20年代初，直隶省宛平县卢沟桥大瓦窑村小学教员张永祥，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农专支部的影响，开始在村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教导农民学习文化。1924年下半年，张永祥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中共大瓦窑村党支部成立，张永祥任书记。这是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在西四环外有一个村子叫大瓦窑，名字很乡土，村子却很洋气，有风景如画的公园，以村命名的地铁站，设施齐全的居民小区。1924年，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里成立。从这一年起，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开始书写不一样的历史。 大瓦窑村就源于这片片砖瓦。 穿过写有北京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牌匾的大门，走进大瓦窑村党史馆，讲解员善友带领记者参观大瓦窑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张永祥入党的情景再现和一些文物史料。 当时的毛泽东选集，这边是四五年砸破。 大瓦窑村党史馆在2018年落成，2019年升级改造开放。大瓦窑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红告诉记者。 每家每户都要走，每家每户都发通知，我们专门有工作人员到每家每户去见。这个的意义是什么？老百姓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把家里自认为对村里有历史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这个红色大瓦窑村的一个名片。 北京郊区有那么多村子，为什么是大瓦窑村第一个成立党支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支办二级调研员郭晓忠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啊，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派邓中夏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开展活动，组建了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工作坟的施主先生马志堂、大瓦窑村小学教员张永祥看过研究小组散发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兴趣。于是他们经常到农大找研究小组的学生，畅谈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到了1924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鉴于张永祥在农运动中的出色表现啊，农大支部书记岳天宇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西郊第一个入党的农村党员。不久，工作坟、大瓦窑和罗道庄分别成立了党支部，这是北京郊区最早的一批农村党支部。 关于这段历史，党史馆还有相关资料展示。 就是岳天宇他的孙子岳杰给咱们提供的记录手稿，马同志他们三人在农大支部入党，都是贫苦的农民。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传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运动。 6月10日，以大瓦窑、工作坟、罗道庄三个党支部为中心，发动了300多名京郊农民参加大会。大瓦窑支部书记张永祥代表郊区农民在大会上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表达了京郊农民反对反封建的决心。这时呢，日本人指使的流氓指着农民无理取闹，还将张永祥等人打伤。示威活动结束后，中共北京地委专门派宣传员邓杰由岳天宇陪同到卢沟桥地区慰问受伤的农民，在大瓦窑小学找到张永祥，送了他一些慰问品和一面红旗，红旗上有李大钊题写的“为民前锋”四个大字。 白色恐怖时期，城里很多党员因身份暴露而无法立足，不得不选择隐蔽到敌人势力比较薄弱的附近农村党支部。农村党支部因此一度成了众多城市党员的落脚点，为他们提供了庇护所，发挥了后方保障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大瓦窑、大井、黄土岗等村庄的党支部迅速发动农民行动起来，配合29军的抗战。他们抬担架、挖战壕、救伤员、搬物资，不少人为此以身殉国。 大瓦窑村党支部的创建与发展，对周边农村党支部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促进了当地及周边农村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和红色火种在中华大地迅速撒播的典型缩影。新中国成立后，大瓦窑村在支部的带领下一步步发展壮大。作为村里的年轻人，善友也正在经历本村的发展与变迁。 以前我们家那个路啊，坑洼洼的，一下雨全都是那个积水大泥路，边上还有一个大沟渠，原来那边都是铲子石灰面子，特别脏。现在这公园了都特别干净的，晚上公园吃完饭晚上去遛弯，那边经常去走，全都是绿地。 进入21世纪，通过旧村改造，2010年6月，大瓦窑村的村民都拿到了楼房新家的钥匙。村内通过拆除工业厂房，留白增绿，建起了公园。当初选择在外打工的村里的年轻人，很多都选择了回村。很多长辈都说他们成了村里的主力。李烨却告诉记者，这都是有传承的。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共产党员。 这些党员在疫情工作的时候带头作用、模范作用，尤其是我们这老党员自发性的参与疫情防工作，组成了这个老年的这个劝导队，甚至有的都已经80多岁都参加这个活动。我父亲是跟我们一样，就是参加闸口的测温呀、督导啊。有些党员假如说排好了排班表，有些老党员如果说不是在自己的班里，他有时候也会过来帮个忙，因为他老党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比较大，他起的作用就非常重要。 大瓦窑现在可以称得上是丰台的后花园。大瓦窑村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农村的发展模式，融入了城市。这也是北京城市化进程中许多村庄高速发展的缩影。就像这里的年轻人所说，我们有红色的过去，正享受当下的幸福，更坚信未来的美好。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采制，感谢收听。